阴阴天吞混吞混吞混吞混干了变干了谨慎小心 all home be all home be all home be all home be all home be 肮脏脏的难吞难吞难吞难吞难吞舅舅 knock 错 knock 错 knock 错 knock 错 knock 错舅妈knock 错 knock 错 knock 错 knock 错姨父的河马的河马的河马的河马姨的河马的河马的河马的河马的河马大姨安布安布安布安布大姨父安布马安布马安布马安布马在这里五八的五八的五八的五八的在那里土八的土八的土八的土八的房屋的墙发吉烂发吉烂发吉烂发吉烂嘴唇 ,formen, formen, formen, formen, 拳头 ,nu 战 ,nu 战 ,nu 战 ,nu 战。手指头 ,xin hun, xin hun, xin hun, xin hun。手指头 ,sum hun, sum hun, sum hun, sum hun。二桌桌桌桌桌蓝色 lemon lemon lemon lemon 红色 fulgen fulgen fulgen fulgen fulgen fulgen 跌落摔落土和棉土和棉土和棉骡子 ,lorin, lorin, lorin, lorin, lorin, 鸡脚威吓威吓威吓威吓山上的树林窝鸡窝鸡窝鸡窝鸡平地树林不站不站不站不站驴 ,a 恨 ,a 恨A 恨 A 恨明天 Chimari Chimari Chimari Chimari Chimari 今天早晨 A Chimari A Chimari A Chimari A Chimari 燕子 Chibin Chibin Chibin Chibin